Thank you.

Yeah.

妹咋又不见怪人，你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忙，衬衫的那块脸儿呀亲妹咋送不上怪忙。 Yeah. 上。 叫声呀唤我 亲个蛋，亲呀亲个蛋。 是盘算哟，家中那个亲哥担，亲呀亲哥担。前年的今日放羊把工满，满满两年，满满那个两年，真呀真累惨，满满两年，满满那个两年，真呀真累惨。你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哟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 多为啥而生凉， 写一封家 说。